家好，癲狗日報而家已經有獨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各位睇完我哋嘅癲狗日報 YouTube channel 之後咧，記得要按影片下面嘅讚好同埋分享 ，like and share。咁亦都記得咧，一定要按訂閱 subscribe。之後隔離仲有個鐘仔要選擇全部。咁樣我哋一有新節目咧，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 YouTube 嘅通知啦。 天地有正氣。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咁啊，翻嚟第二节啦吓。 第二节。 咁啊，其實而家咧，大家都會屌你老母喺有一個政府機構咧，而家咧，一路都冇停擺嘅，就非常之勤力嘅。嗰個機構叫做稅務局。咁我相信咧，好多人咧而家就開始綠色炸彈又嚟啦，三成間綠色炸彈又嚟啦，嗰啲税單大家又嚟啦，大家要填報税表啦，填税單啦，或者交税啦，而家 知 係咪？咁啊呢樣嘢亦都係令人哋相當之火滾嘅，屌你老母，點解？即係我今日睇咗幾個幾有意義嘅 post， 咁一個係潘兆聰嘅，即係一個潘聰有個 post， 佢話佢一路填嗰張，佢一路寫支票交税嘅時候咧，佢寫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即係寫呢個抬頭，佢就已經係屌你乜，覺得相當之火滾啦！要寫呢個抬頭，點解要俾錢佢？另一個 po 咧就寫得好好嘅，佢話點解一個減撚咗薪嘅人要交税俾政府俾？警察加人工同埋俾屌你老母俾林鄭月娥加人工冚家產，我屌你老母點解佢要加人工啊？可以 係 屌你個閪點解？即我哋減緊薪冇嘢撈，隨時面對失業面臨屌你老母生活嘅大壓力，點解我仲要交税俾你個濕鳩政府啊？屌你老母！ 首先本身林鄭嘅人工咧，如果以一個地區行政首長嚟計咧，佢係全球第二高噶啦，已經 係啊500萬年薪。 跟住佢仲要加多12萬，即係平均每係咪12？好似係 啊，每個月 每個月一皮嘢， 加多一皮嘢咯，係咪？即係呢樣嘢，你咪屌你老母，你又話點點點，你捐出嚟咯，屌你老母閪，係咪啊？即係捐出嚟，我都唔撚會要嘅，但係問題係咪？即係你仲要屌你，點解你可以大啦啦仲有人工加嘅？屌你老母，你加喺邊撚度咧？你乜撚嘢？你得9% 嘅支持度，你點可以仲可以加人工嘅咧？係咪？即係呢樣嘢係點？係印證到香港而家嗰個社會係有幾撚咁荒謬啊嘛？係咪？你啲差佬，屌你行出街，你完全係神憎鬼厭嘅，屌你老母臭閪，係咪？又冇紀律，完全係冇紀律，又唔啲啊啲死入境，又唔做嘢，又唔讀書。 我想 recall 翻一樣嘢，就係咧喺你都大家有印象喺大概半年前啦，抗爭最勁嗰陣時咧，咁啲黑警都係鳩嚟㗎啦，又打又成呢樣嗰樣㗎啦。咁有啲言論就係話：喂，唔係喎，好撚多武警混撚咗入嚟㗎喎，可能係佢哋做嘅咧。嗱，你睇住啦，嗱，影到佢講普通話嘅咁樣。咁我想問啦，而家喺度搞風搞雨嗰堆，唔撚係武警啦啩？即係所以我就話唔好自己呃自己，唔好仲係覺得，唔係嘅，啲警察佢哋都係香港人嚟嘅，衰極有個譜嘅，佢哋就係咁撚衰。 係，所以咧係冇一個係無辜嘅，即係唔好大家如果你聽得我節目，你而家仲聽緊，你喺網路聽緊我節目，或者你聽重温都好，你聽緊我節目嘅，我唔該你哋攞翻你哋嘅獨立思考出嚟，冇邊有咁撚多鬼，邊有咁撚多成咧？唔撚係一定係鬼嚟嘅，你話有卧底梗係有啦， 一定有啦。 但問題係唔係所有即係一啲暴力嘅事件或者都係鬼做啊？又話點樣呢樣武警混入我哋香港警察唔係咁啊？你唔～ 好撚咁天真啦！ 一個22歲嘅，屌你老母，入去到醫院都可以唔戴口罩嘅。而家原來確診咗咧，佢又原來有一個36歲嘅女友人初步確診，咁咪有親密接觸嘅，唔係即係叫親密接觸者嚟。咁到底呢個36歲嘅親密接觸者係女子嚟嘅，咁係咩人嚟㗎啦？佢哋即係都應該係磨豆腐嘅，即係睇嚟都係應該係。 哦，咁女警就好撚多嘅呢啲就。 我冇乜所謂嘅，你咪磨咯，我又唔會歧視你。 關我鳩事咩？鳩事咩？ 不過即係我見到呢單報道就寫得幾撚，即係幾撚搞笑係嘛？亦都有一個一名啊，早前一名31歲隸屬西九龍總部機動部隊嘅男警確診， 第633宗個案，感染源頭未明。咁咧，該男警潛伏期間咧，就有翻夜班同埋與朋友喺西九野餐嘅，即係呢個亦都係有另一名嘅差佬確診啦。 唔係今個禮拜最令人著約嘅新聞就得一單嘅啫，就大欖郊野公園嗰單嘢，最令人著約就係得呢單嘅啦。 係，即係唔掂邊單？ 大欖郊野公園喎，成架直升機 冇嘢罩住。哦，係啦，咁啊，今日禮拜都有另一單新聞都幾有趣嘅。咁咧就係一個有趣，我用有趣， 有趣， 咁啊真係幾有趣，都係 有趣，都幾有趣㗎。其實 咁咧，一架解放軍駐港部隊嘅直升機咧，就喺呢個大欖附近就炒咗埋山，咁啊就有四名咧呢個解放軍啦。佢話四個， 佢話四個， 台灣有報道係11個㗎，即係我知四個定11個啦。 佢連咩型號我都唔撚知。 乜都唔肯講， 睇佢裝咩幾多人嗰啲。 係啊，所以有個直升機啊，炒撚咗埋山，咁啊，即係就死撚咗四件，咁哎呀，真係哎呀，好可惜啊！哎呀，真係沉。 點解唔係炒落中聯辦？ 屌你老母！點解唔再啲差佬去演習啫？係咪？點解今日即係我有時睇新聞都睇撚到咧？我覺得自己有啲變態。點解今日偷車嗰幾個僆仔？屌你啦！咩偷錢偷車嗰幾個僆仔？我哋梗係予以譴責啦！屌你老母！即係你打劫 Uber 已經我撚 已經好撚慘㗎啦！已經 Uber 俾 Uber 抽水抽撚到爆炸，已經好 撚慘。 你呢條柒頭仲走去打劫個 Uber 嘅司機？你哋屌你老母！真係諗到冇嘢好諗啊！你呢班僆仔。但係咧，佢攤咗人，佢唔知道偷錢喎！屌你老母，仲要偷鳩埋人哋架車喎！你咪～揾食工具偷鳩埋人，呢啲咪真係人渣嚟嘅，係咪？點解唔加入警察啫？呢啲人渣係應該做警察。 可能衰撚到， 我睇新聞就睇到咩變態咧？佢咪一路啲差佬咪追住佢架車嘅。佢曾經有個交通警咧就追撚到佢嘅， 係啊拖撚住佢。 係啦，就見撚到佢嘅，但係佢係褪後撞鳩個差佬。點解你唔撚屌你啦？咩入個後波踩大啖啲油嘛？屌你 咯！ 車你後波車撚死個差佬啊嘛！屌你，等佢可以有開心豪元餐食啊嘛！屌你， 幾好啊！為國捐軀，佢哋好撚想噶啦！屌最撚啱嘅歸宿嚟噶啦！ 係啊，所以呢個講到亂緊曬添， 亂緊曬路。唔係咁例如講少少，即係我 係個老解炒山啫。咁嗰四個即係嗰四個新大家嗱，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呢個好大問題嗱，佢亦都影響到一個中電嘅供電嘅系統啦，即係好似話對個電纜係有破損啦。嗱，問題嚟啦。到底如果呢啲咁撚樣嘅解放軍喺香港遇到啲乜撚嘢意外，你而家嘅新聞發布係點撚樣嘅先？係咪即係話屌你老母？第時佢炒撚落民居，炒撚死咗人，咁點算先？係咪嗰啲人都唔可以知道個真相實情先？而家係咪？今次好彩就話佢冇事啫，係咪？咁第時如果佢屌你老母撞撚咗落民居，咁點撚樣算啊？係咪？咁點撚樣通報噶？點樣通報特區政府㗎？係咪駐軍法有冇講啊？呢個我真係冇細心研究過駐軍法。 因為當呢件事出現咗，係事發好似唔知係隔咗一日定兩日之後，佢哋先至主動去講有一單咁嘅嘢嘅啫喎。咁其實就係話，如果佢唔提嘅話，冇人知嘅喎。係， 所以嗱，佢破壞咗中電嘅電纜，咁點啊？邊個賠錢咧？係咪？佢哋闖撚咗禍，呢班咁樣嘅屌你老母解放軍駐港部隊，如果闖撚咗禍，咁點撚樣咧？系咪冇噶？而家系大家唔知点样噶？ 唔知噶，佢可能唔系，可能系咁啱呢单，可能喺过往嗰十年八年都炒过几次，你又唔知噶？其实呢啲嘢 咁即系而家系咪进步咗啫？话 梗系啦，几捻好啊？ 系 咪几捻好？ 即系嗰四个系边个嚟嘅咧？咁样其实你作为中国嘅国民系应该要有权知道呢四个殉难嘅。 唔系佢哋英勇事迹嚟噶嘛？屌你英雄嚟噶嘛？军参与军事演习，哇保家卫国。 据闻咧，嗰个军。嗰、那個軍事演習咧，就叫做即係佢哋參與緊一個叫突擊香港嘅軍事演習嘅，即係我唔知係咪台灣嘅報導嚟嘅，都唔知係堅定流啦。 擋住先， 唔係一個台灣嘅主流傳媒報導嘅咁樣，我唔知佢堅定流啦。不過都真係確實係幾好笑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 突擊香港啊，仲需要咩？而家已經唔夠突擊 嗱，所以咧嗱，我哋見到喺而家喺疫情咁緊張啦。香港停擺嘅情形底下咧，話俾你聽，有啲人咧好撚勤力嘅，有啲人真係咧唔撚會停擺嘅，係咪？就係嗰班賣港賊同中聯辦呢啲咁嘅柒頭皮，係唔撚會停擺。我同大家講，即係呢啲賣港賊其中一個就係譚耀宗啦。 即係譚耀宗嚇喺今日嘅新聞嚟嘅，4月3日啊嘛，今日係嘛？ 3日，4月3日， 咁啊喺20:22商台嘅新聞嚟嘅，就係、是、呢個全國人大委員會嘅譚耀宗表示要全面準確落實基本法，不能只談權利不顧責任。咁咧即係佢咧就係、是、一篇咧接受新華社嘅專訪嘅時候講咧，就話特基本法係要求特區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係十分重要嘅。但係個別政治派別咧將內容扭曲為對個人權利自由嘅剝奪，所作所為咧阻礙香港發展，所以他們不要繼續抱著懷疑抗拒的態度，才能夠令香港更好地向前發展。我真的想問譚耀宗，我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個老母個臭閪，你可不可以解釋俾我聽23條點樣令香港向前行呢？我又想問23條到底點樣令香港可以發展呢？發展到啲乜撚嘢嘅生意呢？發展到啲乜撚嘢嘅經濟利益呢？ 唔係，咁我又明佢諗咩喎？ 23條到底有乜嘢經濟利益？點撚樣可以幫助到香港邊方面嘅發展呢？而唔係倒退呢？你又知喎？ 唔係，因為咧跟我嘗試我套用佢哋嗰個思維，套用藍絲思維，佢哋就一直都係講：喂，屌你班黑衣人，你班咩泛民阻鳩住曬。又要嗱，即係黑衣人嗰啲又唔使講啦，搞到又話啊，又話罷工，又話呢樣嗰樣咁啊，直接影響經濟啦。跟住你嗰啲黃絲嗰啲咩泛民議員啊，成成嗰啲嘢，喂，屌你阻撚住佢僭建，阻撚住佢炒地皮，咪又係阻撚住曬。咁你有23條，你咪可以一次過咁樣拉扯曬佢哋，咁你咪可以叫推動佢哋嘅經濟啦。 因為非建制派嘅人同埋呢啲香港反動嘅人就 阻撚住佢哋發 達。同埋阻住佢哋賣港，係咪？賣港有錢噶嘛？即係阻止佢，阻住佢哋賣港求榮。於是立23條就可以拉扯曬我哋， 咁就可以 成個社會寒蟬效應，令到社會襟聲，唔再有反對派。咁撚樣咧就可以 推動佢哋個社會發展， 推動佢哋嘅發展，唔係係佢哋嘅發展，唔係香港嘅發展，係佢哋嘅發展。哦，即係原來係咁樣嘅。 系， 系咪？所以嗱，呢样嘢咧又走出嚟炒作基本法啦！屌你老母！佢话维护国家安全系十分必要，但系个别政治派别咧，将佢曲解为对个人权利自由咁样剥夺。呢、這个摆明23条就系对个人权利、对自由嘅剥夺啦！以前我哋香港可以批评你共产党，可以嗌打倒共产党而唔会俾人拉噶嘛？啱啱啊！咁但係第時咧立撚咗23條，屌你啦！我哋呢啲咁嘅網台節目都可能全面 收皮， 全面收皮啦！ 你唱國歌唱歪少少都拉柒你啦， 係咪？即係好似我哋見到黑警係點樣執法噶嘛？明明係4個人，佢又整多個人屈你係第5個人噶嘛？係咪？即係將來而家咧就係其實呢隊咁樣嘅垃圾隊垃圾警隊咧，原來就係為咗將來而做準備嘅，為咗將來我哋屌你老母人治同極權嘅社會咧，就做好準備嘅，係咪咁撚樣咧？所以你而家講撚嘢23條嗱正啊，唔早唔講遲唔講，你而家無端端講23條，點撚解佢哋成日不斷喺度講23條咧？其實係箍票，你問我。即係問你問我咧，其實係選舉工程嚟，係唔係話中共叫佢咁做，其實都係選舉工程一部分。23條咧，佢諗住攞23條呢樣嘢咧，炒作呢個23條，反而調轉玩，即係呢招咧，我懷疑係中聯辦最新諗出嚟嘅，好毒啊！ Okay. 你哋成日你班泛民成撚日講23條啊嘛，你班泛民主派屌你老尾，你嗰班泛民政棍屌你老尾，完全係淨係咩撚都唔講，成日攞23條嚟到屌你老尾，叫做團結大多數啊嘛！誒攞個最大公因數就係23條啊嘛！咁你對家咧，而家就同你玩同樣嘅嘢啦。你對家就係話要立23條，不斷喺度愚民，即係因為佢知道會選舉投建制派嘅人一定係冇腦噶嘛，一定係蠢撚過豬嗰啲人嚟噶嘛，無拜權力嗰啲人嚟噶嘛。無拜中共、無拜權力嗰啲咁嘅戇鳩人啊人嚟噶嘛？佢已經深深咁知道佢哋嘅票源一定係呢啲人嚟噶啦，係咪？你有正常思考，你唔會投建制派噶嘛，係咪？除非你想招土嘅啫，係 啊， 啱唔啱啊？咁你明知嗰一班人受咩咧？佢就屌你老咩？你攞23條出嚟玩嘛？你將23條變成一個妖魔化嘛？我將佢屌你老母變 正義化咯， 正義化咯，係咪？正義化同政治化，係咪？喺你嘅攞你嘅弱點嚟攻你，攞你嘅本來個優點嚟攻你嘅優，即係攞本來自己嘅弱點嚟攻翻你。 B 變相嚟講，其實如果你咁樣將佢同個選舉工程嚟扣連咧，我就會覺得佢係好似係彷彿係有少少指涉嘅感覺嘅。點解咁講呢，就係話嗱，當然佢哋嘅 target audience 都係呢一批噶啦，但係問題係佢派咩人出嚟選？以往上屆好，上上屆都好，咁佢一定有一堆根正苗紅嘅，即係無論你係嚟自民建聯、嚟自工聯會嗰堆，一定有呢堆噶啦。跟住亦都會有一堆係，好似懶係中間派又有少少，但係其實都係佢哋一份子嘅，但係個形象冇咁深紅嘅人，包括例如你好似方國山嗰啲又有啦，或者自由黨嗰扎又有啦。咁可能其實佢就係為咗即係推呢一樣嘢，就箍死咗嗰批根正苗紅嗰啲，而另外嗰啲遊離嗰啲咧，就你一係就其次先明，一係就 攞啲契仔契女路咯。不過即係我覺得如果佢咁樣行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佢呢個係佢選舉工程嘅一部分嘅時候咧，其實咧依個係兵行險著嚟嘅。即係你問我兵行險著，佢可能而家轉咗個策略，因為而家轉咗老闆，轉咗系統管理中聯辦，咁你知道，佢轉咗個策略。佢咧而家咧就要更加即係更加根正苗紅嗰班人啊，而唔再收契仔契女，我覺得會係咁。 唔係咁，如果咁計落嘅話，你唔好講喎。呢件事最初係何君瑤拱出嚟先，未開聲之前，其實何君瑤喺兩個禮拜前已經喺度又做街站又成話搞廿三條，佢收早收幾日風喎。 所以 計落 係啊，所以都係可能係中聯辦。 調翻轉佢早收幾日風， 所以好毒㗎，即係呢一招係好撚毒嘅。佢將佢正義化，將佢責任化，又將佢屌你兩咩？話一定要立嘅，咁樣咁樣點解啊？因為你審時度勢，屌你諗下香港而家係咩環境？即係而家係一撇屎，而家香港嘅管治一撇屎，個社會一撇屎，係咪？經濟一撇屎，跟最好噶啦！即係屌你諗下，依啲就係叫博聯，絕處逢生啊！有阿輝章，即係我哋網友， 唔係我諗我自己諗嘅諗法又另一樣嘢，就係話，因為當而家即係中共你都知嘅啦，嚟緊未來疫情過後，佢真係準備隨時好大危機，即係會唔會都唔知道，但係肯定好大危機，就係話喂屌你咩，全球所有國家都將個矛頭對住你嘅。咁而家中國內地做緊啲嘢咧，就係不斷將你嗱之前我都講啦，將啲肺炎嗰啲嘢又話，唔係嘅，其實係意大利傳嚟嘅，其實係美國傳嚟嘅，亡我之心不死咁樣。其實佢都係做翻嗰個民族性嗰個凝聚力。咁會唔會就係其實呢個係國策，就將佢套用埋落去香港或者 你呢個分析好啊，阿輝輝，呢個我覺得都有啲咁嘅機會， 都有呢個可能㗎。係 啊，即係佢而家即係喺個習近平習帝嘅大政底下，就做呢啲咁樣嘅，即係濕鳩嘢，即係叫做屎忽嘢。但係每一次喺香港做呢啲嘢嘅時候咧，都會惹嚟一啲好撚重大嘅反彈嘅，其實係會焦頭爛額嘅。我想講係咪廿幾年啊？而家其實係我哋係有份逼撚到屌你老母，逼撚到中共咧，逼撚到中共而家係根本上係逼虎，即係逼虎跳牆， 冇錯， 急狗跳牆，逼到急狗跳牆，係咪？即係 active 都講，即係呢個係戰爭即和平，係咪？即係呢樣嘢係呢樣嘢係啱㗎。 你一定每次去到一啲咁樣嘅危機關頭嘅時候，其實你睇而家都知㗎啦。你睇而家無論係特朗普好，或者係德國總理好，各個杜朗多即係加拿大嗰個好，佢哋每一個嘅國家領袖咧，佢嘅民望係前所未有咁高嘅。 係。 就算你好似攞翻九一一嗰陣時咧，其實嗰陣時小布殊本身個民望唔係好高啫嘛。九一一之後佢升撚到去到九成喎，好撚誇張嘅。咁變咗其實唔單止係中國，其實你所有國家都係咧。當你去到一啲咁重大嘅事情入邊咧，佢哋嗰個團結力、嗰個凝聚力咧，係自自然然啲人民團結力係會升飆咗上去嘅。咁所以其實中國都做緊同樣嘅嘢嘅，我覺得就係、 是、你即係佢哋啊，當然係靠操作，唔係話靠自然， 一定 啦，係咪？所以未來佢將會面對一個屌你諗乜點撚樣嘅全球格局咧？中國會面對一個點撚樣嘅全球格局咧？你而家我哋見到嘅係全世界人見到，唔係我哋見到嘅全世界人見到。你俾啲乜撚嘢貨外國啊？係咪？你仲而家你諗住救世者啊嘛？你救世者跟住攞啲咁嘅物資去意大利啊嘛？去歐洲國家嘛？點知屌你老母嗰啲 試劑員都係流落爆 30% 準確率，冚家拎我摘公子都高過你 聖杯嘛？而家大陸 係啊，摘公子都有 50% 啦、啊、，Come on！ 所以成件事你見到嘅就係你。 大陸你中國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呢、這個 CCP 呢個咁嘅中國共產黨係做緊啲乜撚嘢嘅咧？全世界人而家睇得好撚拆清楚，仲要屌你諗乜你我惹病你，你仲要屌你諗乜你自己好翻啊救世者，屌你老尾攞啲物資去原來係閪嘅。屌你老母攞啲口罩俾荷蘭嗰啲人咧，嗰啲荷蘭咪入批大陸口罩。你老尾嗰批大陸口罩咧就唔撚合規格嘅，完全人哋一你又話合乎歐盟標準，你話合乎歐盟標準好笑，佢話合乎歐盟唔知咩二嘅標準。屌你一 check， 屌你咪唔撚合格嘅。 喂，屌你你泱泱大國，你用你自己我合乎我國家標準啊嘛，你學乜撚嘢歐盟標準啫？屌 唔撚係我知係賣嘅，即係我知嗰啲嘢係仲要真金白銀賣俾人喎。屌你老鼠，最撚正係乜撚嘢啊？佢俾人哋周撚到，或者俾人踢撚爆你，喂！屌你老母，你俾啲咁嘅貨我嘅唔家產，你嗰個深圳生產口罩嗰、那個，屌你老母個老闆講乜撚嘢啊？個老闆，佢哋都唔跟 instruction 用咧，喺你唔跟嗰啲指示用咧，所以係唔合規格。我屌你啊！口罩點撚樣唔跟規矩用啊？口罩點撚樣用啊？屌你老母，得兩隻耳仔戴落去，我屌你老母！即係咁撚樣都講得出，全球都見到你。中國人是一個點撚樣的民族？你呢個國家是一個點撚樣嘅呢個方言之國、極權之國、冇人道之國、食狗肉之國，係咪？講大話之國，冇一樣嘢係真嘅，冇一樣嘢係真嘅國家嚟嘅。你仲要係全世界丟全世界嘅現眼，係 啊！ 以前得我哋香港人知道。或者台灣人知道， 冇錯啊！ 而家全球都知道， 唔係因為我啱啱尋日咧就好笑嘅，因為我自己平時都睇開美式足球噶嘛，咁佢我自己嗰個外隊咧，佢就我唔知係同騰訊合作定係定點啦 ，whatever 啦，咁就喺嗰邊咧就喺經由騰訊咧攞咗一批一機嘅 N95 口罩去寄去美國嘅。咁就好笑啦，跟住我就喺度話：喂，屌我喺度發文啦，就話：喂，你哋啲人要小心啲，我已經好溫和噶啦，我唔想挑起啲罵戰嘅，你小心啲 Made in China 啲嘢，即係 check 清楚好。咁果然咧，就有一堆小粉紅走出嚟咧，又話：屌你哋而家你散播仇恨啊，乜乜乜乜啦，又話中國而家好緊好噶啦。但係雖然係咁。因為始終嗰個係一個美國嘅美式足球 page 啦，好多都係美國人嚟噶嘛。佢話其實好多美國人都撐我，調翻轉頭，喂，屌係啊，啱啊，你都中國人撲街嚟噶，點解我哋而家要隔離啊？就係因為你班冚家產咯。 所以咧我覺得喺疫情過後咧，係整個已經係一個難以逆轉嘅全球趨勢。其實未爆軍疫之前已經有㗎啦，我講緊全球反華啊嘛，全球排華 一直已經有 啊，即係South Park嘅事件，即係我哋見到全球都喺度反華排華反華。其實呢個浪咧係已經係冇辦法能夠逆轉啦。而家經過呢一場瘟疫，更加 本身個浪喺呢度，而家經過呢場瘟疫去撚到， 正啊！咪大陸咪成日話自己有十四億人口自居嘅，但係全球係有七十億人，而家六十億同你作對，即係你會點啊？係咪？冇 一個打六個咯， 你 咪 你 嚟咯， 就打四七咯，屌你！一百四十七個國家，你咪自己 打咯， 咪嚟咯，係咪？所以。你將會變成點咧？即係我覺得全球人民對於所有乜件 China 或者 China 嘅嘢咧，其實大家已經係或者 Chinese 咧，即係其實大家已經會係有個深切嘅體會，而呢啲體會係絕對有後果嘅，亦都會影響全球未來嘅格局。 冇錯， 到中即係大陸成日想上話咩全球即係咩領導角色咁樣，即係呢個係相當之係。更加難，尤其是甚至中國人，即係呢一個民族本身，今次佢哋就真係去到一個屌你老味，真係大危難嘅時候啦。 係 咪？咁呢個我哋作為香港人，我哋梗係樂見到。 嗱，我簡單 share 一下，都係歷史嚟嘅啫，就係伊拉克嘅歷史。伊拉克，因為其實九一一係邊年啊？係咪2003年？ 2001年 ，OK。九一一事件係2001年。咁九一一事件之後咧，咁美國就梗係屌你老尾，即刻就首先要追全球追捕拉登啦，跟住之後亦都係扶植一啲嘅伊拉克嘅其他嘅軍團咁樣去推翻咗佢哋。嗱，咁呢個咧就係、是、我簡單讀一讀，其實都係維基抄出嚟嘅啫。伊拉克嘅。近代的發展，嗱，伊拉克咧，直到去2003年咧，都係由一個伊拉克復興社會黨嘅控制，係一黨專政嘅，你當共產黨一撚樣得噶啦。 咁特別就係喺薩達姆成為咗總統之後，就嗰個獨裁嘅專政就更加強烈啦。喺2020年嘅總統選舉入邊咧，薩達姆咧係獲得 99% 嘅選票嚟嘅，如果係唯一一個嘅候選人 ，OK 啦。咁好啦，2003年就係我頭先所講嘅有啲武裝分子咁樣去推翻咗後槍政權啦。咁伊拉克咧就開始政權嘅重建工作，去到2005年咧喺美國嘅佔領之下咧，伊拉克嘅過渡政府咧就宣誓就職，咁就一直去到2010年嘅3月咧，咁成個伊拉克嘅議會咧都係用一個民主投票方式去產生嘅。換句話講，你哋呢一班泛民主派高舉建設民主中國呢個旗幟咁耐，而家就係你最好嘅機會啦，因為已經喺2003年嘅時候示範俾你睇點樣將一個獨裁專政嘅伊拉克建設成一個民主伊拉克。呢一樣嘢其實就好有可能喺中國入面再一次歷史重演嘅。如果你咁樣行落去嘅時候，因為你諗翻起當其時伊拉克即係叫做。拉登佢哋啦，或者係薩達姆咧，佢都只不過係炸你一個911，炸你個雙子塔，就已經帶成呢個後果啦。你而家呢個武漢播毒咧，個後果那個影響係比起當其時係深遠百倍。 唔係，我覺得會係好嚴重嘅，即係大家話喺度 FF 呢個八國聯軍啊嗰啲嘢咧，即係唔咁又唔會即係唔會發生嘅。不過咧，個世界會點樣變咧？係一環扣一環，即係唔係話一件單一嘅事件就會導致到。熱戰啊，即係熱戰爭啦，或者係甚至係咩？其實你見到咧好多好多古靈精怪嘅嘢，即係咧如果中國嘅我覺得係一步步行緊去嗰個位嘅，個劇本係一路發展緊去中共解體嘅。你問我真嘅，即係呢樣嘢我唔係 FF 嘅，你係 sense 到點解咧？你大家見到嗰啲嘢，而家發生嗰啲嘢，其實史無前例嘅，全部係咪？其實由咩開始啊？係由習近平上台開始嘅， 絕對係啊！ 係啦，咁你見到呢一個咁嘅癲佬，屌你老母不學無術，跟住佢慢慢屌你一步一步將中共同中國推向一個滅亡嘅，即係佢係推向中共滅亡嘅，佢完全係嘅呢樣嘢。我上幾集節目已經講，而家外國係將個矛頭指向你 CCP 嘅。是指向你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你大家不要仇恨中國人，只是仇恨中國共產黨就 OK， 是不是？西方的想法一定是這樣的，它是由裡面內部推勾回你中國共產黨，因為你沒有中國共產黨對於西方列強更加爽，是不是？一個親西方的民主政權，屌你，大家繼續瓜分中國的利益，繼續投資中國的市場，比現在更加爽， 繼續用你廉價的勞工， 繼續用你更廉價的勞工，甚至自己可以屌你開個工業園，不用你共產黨在左流左勢， 是 不是？共產黨 自己搞定， 你共產黨又沒有利益給我，屌你現在又跟我打貿易戰，現在又跟我屌你輸出這些瘟疫， 又騙鳩我們買我們買那些貨，你全部都是流嘢嚟嘅，咁但係咁不如我自己搞。 即大家都明啦，歷史就是疫症、糧食短缺、內戰就咁簡單啫嘛。其實事情就係咁簡單噶啦。如果個疫症再失控，即係第二次爆發，再失控啲，大佬屌你老尾，真係唔難諗佢會內亂。好啦，當佢內亂，你作為呢個習近平咁撚蠢嘅人咧，佢一定係走去打仗嘅。一定都係打熱戰，打南海好，即係用一啲軍事嘅侵略手段，或者用啲軍事嘅手段，令到咧屌你老母以為咁樣可以團結國民，係咪？即係一定會咁做嘅，即係佢係慢慢我見到佢係行緊佢呢條路啊。所以你話佢會打攻台，或者我覺得未必會打台灣，可能打南海，即係我覺得有機會會做呢啲咁嘅戇鳩嘅事。想合交菲律賓，點知屌你條菲律賓 即係嚼撚冧你， 嚼撚到屌你啦！咩跟住美國嗰啲艦隊又嚟，屌你老尾，從而展開 World War III 都唔撚奇，我覺得真係有咁嘅可能性。唔好話我真係痴人說夢話喎，你真係睇住嚟啊！大家係咪？唔好話痴人說夢， 歷史話俾你知啦。啱啱讀嗰段嘢唔係好耐嘅咋，2003年嘅事情嚟㗎。 世界樣樣 唔係好耐嘅咋。 屌你老母！你世界好似老蕭咁，你樣樣估撚到，屌你老尾，你就好撚勁啦。咁唔會咁，你所有嘢嘅爆發，疫情嘅爆發，我都估唔到啦。記唔記得我上年喺天地有證嗰度講過，我話呢場運動係會以一個你估佢唔到嘅方式去暫停或者結束嘅。乜你屌你老母？你點估到有呢個武漢肺炎嘅啫？即係上年。 係嘛？上年嘅呢個時候更加即係唔係話呢個時候啦，就話 我哋大約係十月十一月到嗰陣時啦。 我已經講嘅話，呢個運動係會以一個你估唔到嘅，而家咪就係估唔到咯。 邊個估到會？ 你估唔到嘅就係你武漢肺炎係。中國肺炎、武漢肺炎係會影響全世界，你都五萬人死咗啊！啱啱連英國嘅首相係嘛，連加拿大嘅總理嘅太太，甚至好撚多職業嘅球員、NBA 嘅明星，屌你老味，全部係大人物嚟㗎！啱啱又有一個 Sergio Rossi 係嘛，一個意大利嘅造鞋匠，八十幾歲啦，又係武漢肺炎而死嘅，係咪？即係英國嘅王儲係咪？你諗你點估到有一場咁撚樣嘅世紀疫症？你估唔到噶嘛？你問我，我點樣撚樣摘聖杯啊？點樣撚樣屌你？你知 我摘到啊！我都唔撚信啦，唔係啊嘛？ 我記得我上年做一個玄學節目嘅時候咧，已經好似舉咗牌一分鐘，係嘛？ 唔緊要，你講啊，好啊。